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听见生命的歌声像泉水鱼语一般在胸中响亮。战斗，永远要战斗吗？ 是的，上帝也在那里战斗。上帝是一个征服者，是一头吞噬一切的狮子。虚无包围上帝，上帝把虚无降服，战斗的节奏才是最高妙的和声。这和声可不是为你那些人间的耳朵听的，只要知道它存在就行了。安安静静地尽你的本分，让神明去安排一切。 我没有力气了， 替那些强者歌唱吧。 我的嗓子破裂了， 那么祈祷吧。 我的心已经不干净了， 把它扔掉，拿我的去。 主啊，要忘掉自己，把自己死了的灵魂丢掉倒还罢了，可是怎么能丢弃我的死者，怎么能忘掉我所爱的人呢？ 把他们跟你自己死了的灵魂一起丢掉吧。只要找到了我的活生生的灵魂，你就会发觉你的死者并没有死。 你曾经把我遗弃，将来还会遗弃我吗？ 会的，一定的。可是你绝不能把我丢下。 要是我的生命熄灭了呢？ 那么把别的生命点起来。 倘若我连心都死了呢？ 那么生命是在别的地方了。打开你的窗户迎接它吧。你这糊涂虫，屋子塌了，你还把自己关在里头，快快出来吧，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住。 生命，生命，我明白了。过去我在自己的心中，在我的空虚而闭塞的灵魂中找你，我的灵魂破碎了，不料我的伤口等于一扇窗子，从那里透进了空气，我又能够呼吸了。哦，生命，我又把你找到了。 是我把你找回来的。 别说话，你听着。凭窗远眺，昨天还是奄奄一息的树林，今天却在春风春日之下汹涌澎湃。阵阵的风涛，欢乐的颤抖在树干中间飘过，曲曲的枝条向着明朗的天空欣欣然伸着手臂，急流奔泻，犹如欢笑的钟声。同样的景色，昨天还埋在坟墓里，今天可复活了，生命回来了，而克里斯朵夫心中的爱也醒过来了。得到上帝恩宠的灵魂简直是一桩奇迹，灵魂从噩梦中觉醒，一切都在他周围再生，心又跳动了，枯涸的泉水又开始流了。克里斯朵夫重新加入神圣的战斗，他自己的战斗，人类的战斗。一到这个阳光像雪片般乱舞的大混战中，就显得太渺小了。他把自己的灵魂剥光了，好比一个人在梦里常常会掉在空中似的，他从高处看自己，从大千世界中看自己，那时他的痛苦的意义立刻显出来了。他的斗争是众生万物的大斗争中的一部分，他的失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且马上得到补救的。他为大家斗争，大家也为他斗争，他们分担他的忧苦，他也分享他们的光荣。如今克里斯朵夫觉得上帝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创造者，不是一个尼罗在铁塔上眺望自己放下的大火，上帝也在受苦，上帝也在战斗，跟战斗的人一块战斗，援助受苦的人，因为他是生命，是黑夜里的一点光明，他慢慢地展布开去，要吞没黑夜，可是黑夜无边，神的战斗永远没有休止，生命就在永恒的和平中做着战斗。这些战斗，这种和平，在克里斯朵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是一个贝壳，其中可以听到海洋的波涛，小号的呼号，各种声响的飓风，英雄的呐喊在威震一切的节奏上面飞过，因为在这颗有声的灵魂中，一切都变了声音。他为光明歌唱，为黑夜歌唱，为生命歌唱，为死亡歌唱，为战胜的人歌唱，也为自己战败的人歌唱。他唱着，一切都唱着，他只是歌唱。滔滔密密的音乐像春雨一般渗进那片在冬天皲裂的泥土，羞耻、哀伤、痛苦如今都显出了他们神秘的使命。他们使泥土分解，给它肥料，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田野又开满了花，可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一颗新的灵魂诞生了。它时时刻刻都在诞生，因为它的骨骼还没有固定，不像那些发育到了顶点而快要死了的灵魂。它不是一座雕像，而是在溶液状态中的金属， 他身上的每秒钟都显示出一个新的宇宙。克里斯朵夫不想固定他的界限，他好想把自己的过去统统丢开了，出发做一次长途旅行，凭着年轻人的热血，无挂无碍的心胸，呼吸着海洋的空气，以为这旅行是没有完的。他觉得快乐极了，在世界上到处奔流的那股创造力又把他抓住了。世界的财富使他看得出神了，他爱着，他能够化身为他们的同胞，而一切都是他的同胞。从他踩在脚下的草，到他握着的人家的手，或是一株树，或是映在山上的云影，或是草坪的气息，或是嗡嗡作响的夜晚的天空，其中有的是群风一般数不清的太阳，那简直是热血的漩涡。他不想说话，不想思索，只是笑着，哭着，在这生气洋溢的幻境中化掉了。写作，为什么写作？难道你能写出不可言说的境界吗？然而不管可能与否，他非写不可，那是他避不掉的。到处都有种种的思想一闪一闪地照射他，怎么能等待呢？所以他就写了，不管用什么写，也不管写在什么上面。往往他还说不出胸中飞涌的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而一个乐思还没有写完，另外一个又来了。他写着，写着，写在衬衣的袖口上，写在帽子的飘带上，不管他写得有多快，思想总是来得更快，简直需要一种速记术才好。可是这不过是些不成形的片段，等到他要把这些思想放进一般的音乐形式，困难就来了。他发觉从前的模子没有一个在适用，如果要把自己的意境忠实地保留下来，就得先把至此为止所听到的、所写过的统统忘掉，把所有学得来的公式和传统的技术一起推翻。那只能给萎靡不振的精神做拐杖，给那些赖于用自己的脑子去思想、吸取他人的见解的人做一张现成的床铺。从前，在他自以为生命与艺术已经成熟的时期，他用来表白的是一般的语言，不是跟自己的思想同时产生的新语言。他的感情是随着现成的逻辑发展的，那逻辑提供他一部分公式化的句子，带他走着前人的老路，到一个早先定妥而且是群众所等待的结局。此刻可没有现成的路了，应当由情操去开辟出来，思想只有跟从的份儿。他的任务已经不是描写热情，而是要和热情合为一体，使它跟内心的规律交融。克里斯朵夫那时被精神的狂乱降服了，那是所有的天才都领教过的，不受意志约束的独立的意志，是世界与生命的谜，为歌德称为妖魔一般的。他自己虽有武装保护，也被他制服了。克里斯朵夫写着写着，成天成月的写着，有些时期丰满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养料，继续在那里无穷无尽的生产，只要轻轻地撩拨一下，微风送来一些花粉，就能使千千万万的内心的萌芽 长发起来。克里斯朵夫没有时间思索，也没有时间生活，忙于创造的灵魂威震着生命的废墟。随后，一切都停止了。克里斯朵夫筋疲力尽，老了10岁，可是得救了。他离开了克里斯朵夫，脱身到了上帝身上。头上突然出现了星星白发，好似秋天的花在9月里一夜之间开遍了草原。腮帮上有了新的皱纹，可是恬静的眼神恢复了，嘴巴的神气表示隐忍。他心平气和，如今他明白了，明白了一朝面对着震撼世界的力量，他的骄傲，人类的骄傲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自主，非警惕不可。要是你睡着了，那股力量就会溜进我们胸中，把我们带走。带到哪样的深渊里去呢？带到源泉枯竭的地方，把我们丢在干涸的河床里面。但是愿意战斗还不够，应当向不可知的神明低头，他性之所至，会随时随地给你爱情、死亡或是生命。没有上帝的意志，但是人的意志是一无所用的。上帝在一刹那间就能毁灭我们多少年的劳作与努力，而他高兴的时候也能使腐朽化为神奇。一个能创造的艺术家特别感觉到自己逃不过神的掌握，因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只说神灵启示他的话的。克里斯朵夫这才懂得海顿老人的明哲，他每天早晨执笔之前先要跪着，战战兢兢的提防，诚惶诚恐的祈祷，所以你得祈祷上帝，求他和你同在，你得抱着虔诚与热爱的心和生命之神沟通。夏天将至，一个巴黎朋友经过瑞士，发现了克里斯朵夫的隐居，特意登门拜访。他是音乐批评家，一向最欣赏克里斯朵夫的作品，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知名的画家，也是崇拜克里斯朵夫的。他们告诉他，欧洲各地都在演奏他的作品，极表欢迎。克里斯朵夫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兴趣，认为过去的他已经死了，早已不把那些作品放在心上，因为客人要求他拿出最近做的曲子，但对方完全不懂，以为克里斯朵夫疯了。这是没有旋律，没有节奏，没有主题的经营，只是一种流汁，没有冷却的液体，它可能适合任何形式，而自己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它什么都不像，只像是一片混沌中的几点微光。克里斯朵夫笑了笑回答，差不多是这么回事。混沌的眼睛在世界的幕后发光，但莱克不懂得诺瓦利斯这句名言，只暗暗地想，唉，他才起劲了。 克里斯朵夫并不希望他了解。客人告别的时候，他陪着他们走上一程，有心带他们看看山上的风光。但他也没走出多少路，看到一片草原，音乐批评家便提起巴黎戏院的装饰，那位画家又认为色调配合得很不高明，完全是瑞士风味，像又酸又无味的大黄饼、霍特楼一派的东西，并且他对自然界也表示很冷淡。 哈，自然界？什么叫自然界？我就不认识。有了光和色不就行了吗？我才不理会什么自然呢。 克里斯朵夫跟他们握了握手，让他们走了。他对这些情形都不动心了。他们都是在土洼那一边的，这样倒更好。克里斯朵夫不想对人家说，要到我这里来，应当走同样的路。几个月来，把他烧着的火滴下去了，但克里斯朵夫心中依旧保持着那股暖气，知道火一定还会烧起来的。要不是在他的身上，就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不管他在哪里，他总是一样的爱他，火总是同样的火。在这个九月的傍晚，他觉得那道火蔓延着整个的自然界。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一阵暴雨过了，又是阳光遍地，草原上冒着烟，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掉在潮湿的草里，长在松树上的蜘蛛网还有雨点闪闪发光，好比古式的车辆。湿漉漉的林边，啄木鸟咯咯地笑着，成千上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中飞舞，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充塞着古木成荫的穹隆。克里斯朵夫站在林中一片空地上，那是土澳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满照着夕阳，泥土赭红，中间有一小方田，长着晚熟的麦与深黄的灯芯草，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榉树，暗黄色的栗树，清凉茶树上的果实像珊瑚一般，樱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像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的云雀。而克里斯朵夫的心，就像云雀一样，他知道等会儿要掉下来的，而且还要掉下无数次。但他也知道，永远能够往火焰中飞升，唱出历历流转的歌声，向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不再计算那些飞逝的岁月，生命一点一滴地过去了，但他的生命是在别处。他没有历史，只有他创造的作品。音乐的灵泉滔滔不尽地歌唱着，充塞了灵魂，使他再也感觉不到外界的喧扰。克里斯朵夫得胜了，声名稳固了，头发也白了，年龄也到了，他却是毫不介意，他的心是永远年轻的，他的力，他的信仰都保持原状。他又得到了安静，可不是燃烧的荆棘以前的安静。暴风雨的打击和骚动的海洋使他在深渊中看到的景象始终保留在他心灵深处。他知道控制人生的战斗是上帝，没有得到他的允许，谁也不能自主。那时克里斯朵夫心中有两颗灵魂，一颗是受着风雨吹打的一片高原，另外一颗是威震着前者的高耸在阳光中的积雪的峰尖。这种地方当然不能久居，但下界的云雾使你冷得难受的时候，你可认得了上达太阳的路。克里斯朵夫便是在迷雾中也不感到孤独了。健壮的圣女塞西尔睁着巨大的眼睛在他身旁向着天空聆听，他自己也像拉斐尔画上的圣保罗一样不声不响地沉思着，靠在剑上，既不恼怒也不想战斗，只顾创造他的梦境。他那个时间的写作偏重于钢琴曲与室内音乐，这些曲体可以使创作更自由更大胆，内容与形式之间比较更直接，而思想也不致有中途衰竭的危险。弗雷斯科巴蒂、哥布冷、舒伯特、肖邦等等的表现方法与风格的大胆，比配器方面的革命早50年。如今由克里斯朵夫那双有力的手像团土似的团出来的音响，簇新的和声，令人头晕目眩的和弦，跟当时的人所能接受的声音距离太远了。他们对于精神的影响等于一种神奇的咒语。凡是大艺术家在深入海底的旅行中带回来的果实，群众必须经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领会，所以很少人能了解克里斯朵夫大胆的晚年作品。 他的荣名完全是靠他早期的成绩，但有了声名而不被了解，比没有声名更难堪，因为那是没法可想的。在他唯一的朋友死了以后，这种难堪的情绪使克里斯朵夫更偏向于逃避社会了。德国的旧案已经撤销，法国那桩流血的事也早被忘了，现在克里斯朵夫爱上哪儿都可以，但他怕到巴黎去勾起伤心的往事。至于德国，虽则他回去过几个月，虽则还不时去指挥自己的作品，可并不久住，使他看不上眼的事情太多了。固然那些情形不是德国独有，而是到处都一样的，但我们对本国总比对别国更苛求，对本国的弱点也觉得更痛苦。何况欧洲的罪恶大部分是应当由德国负责的，一个人胜利之后就得负胜利的责任，好似对战败的人欠了一笔债，你无形中有走在他们前面带路的义务。路易十四在他称霸的时代，把法兰西理性的光彩照遍了欧洲，但色当战役的胜利者德国，给世界带来些什么光明来呢？难道就是刀光剑影吗？没有翅膀的思想，没有豪侠心肠的行动，粗暴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健康的理想主义，只有武力与利益，竟然是个前客式的战神。40年来，欧罗巴惴惴不安地在黑暗中摸索，胜利者的钢盔把太阳遮掉了，无力抵抗的降卒固然能使人轻视，使人可怜，但你看到头戴钢盔的人又作何感想？最近太阳又出来了，云端里开始透出一些光明。为了要成为第一批看到日出的人，克里斯朵夫从钢盔的影子底下走出来，自愿回到他从前亡命的瑞士。那些相互敌对的国家，使当时多少渴慕自由的心灵得到窒息，无法生存。克里斯朵夫和他们一样，要找一个中立的、可以让人呼吸的地方。在歌德时代，开明的教皇治下的罗马，曾经被各个民族的思想家像躲避风雨的鸟一样作为栖息的岛屿。但现代的避难所又在哪儿呢？岛屿被海水淹没了，罗马不是当年的罗马了，群鸟已经离开了七星冈，只有阿尔卑斯依然如旧。在你争我夺的欧罗巴的中心，仅有这个24郡的小岛巍然独存。这儿当然没有千年古都的诗情梦境，也呼吸不到史诗中的神明与英雄的气息。可是这块光秃秃的土地有它气势宏伟的音乐，山脉的线条有它雄壮的节奏，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能够使你感到原始力量。克里斯朵夫不是来求满足怀古的幽情的，只要有一片田野、几株树木、一条小溪、一望无际的天空，他就够了。不消说，他本乡那种安静宜人的景色，比这阿尔卑斯山中巨神式的战斗对他更亲切。可是他不能忘了，他是在这儿找到新生的力量的，是在这儿看到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出现的。他每次回到瑞士，心中必有点感激与信仰的情绪，并且像他这样的人绝不止他一个。被人生伤害的战士，在这块土地上重新找到了毅力来继续斗争，保持他们对于斗争的信仰的， 不知有多多少少。至于当地民族的生活，外来的游客连一点观念都没有。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还有寄居了几百年的道德的力量与公民的自由。想不到加尔文与辛格里的心叹还在灰烬下面燃烧，想不到还有拿破仑式的共和国永远不能梦见的那种强毅的民主精神，想不到他们的政治制度简单与社会事业的广大，想不到这三个西方主要民族联合起来的国家所给予世界的榜样等于未来的欧罗巴的缩影。他们更其想不到，粗糙的外表之下还藏着文化的精华。例如宝格林的旷野的电光四射的梦境，霍特楼的声音嘶哑的英雄形象，高特弗里德·凯勒的清明淳朴与率直的性格，史比德雷的巨型史诗与天国的光明，通俗结会的传统在粗糙而古老的树上酝酿着春天的活力。所有这些年轻的艺术有时会刺激你的舌头，像那些野梨树上的生硬的果实，有时也像又青又黑的苔桃一般淡而无味，但它们至少有股泥土味儿，是一般独学自修的人的作品，而他们的老派的修养并没有使他们跟民众分离，他们所读的仍旧和大家一样是人生那部大书。夏季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在村子高头的山上漫步，手里拿着帽子，走着一条曲曲折折向上的路，有一处拐弯的地方，小路转入两个斜坡中间，两旁都是矮矮的胡桃树和松树，俨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到拐角上，仿佛路尽了，只看见一片空间，前面是淡蓝的远景，明晃晃的天空，黄昏静穆的气氛一点一滴地蔓延开去，像苔藓下面一条溪流。在第二个拐角上，他出现了，穿着黑衣，背后给明亮的天空衬托得格外明显，后面跟着两个6到8岁的孩子，一男一女踩着花玩，他们一走近便彼此认出来了，眼神都表示很激动，可是没有惊讶的声音，只微微做了一个诧异的手势。克里斯朵夫非常骚动，他的嘴唇也有点颤抖，双方停住了脚步，同时轻轻地说 Gracia， 你原来在这里。他们握着手一言不发，结果还是格拉奇亚打起精神先开口，说出自己住的地方，又问他的地址。那些机械的问答，当场差不多谁也没有留神，直到分别以后才听见。他们彼此打量着，孩子们从后面跟了上来。格拉奇亚叫他们见过了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对他们瞧了一眼，不但毫无好感，而且还带些恶意。他心中只有格拉奇亚一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他那张痛苦、衰老而风韵犹存的脸。格拉奇亚被克里斯朵夫瞧得不好意思了，便说：“你晚上来看我行吗？”他把旅馆的名字告诉了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问她丈夫在哪儿，格拉奇亚把身上带的孝纸给他看。克里斯朵夫心里太激动了，没法再谈下去，便和他匆匆告别。走了两步，他又回到了正在采摘杨梅的孩子身旁，突然搂着他们亲了一下，赶紧溜了。 晚上克里斯朵夫到旅馆去，格拉奇亚在玻璃阳台下等着，两人离得远远地坐下，周围没有多少人，只有两三个上了年纪的。克里斯朵夫因为有外人在场觉得很气恼，格拉奇亚望着他，他也望着格拉奇亚，嘴里轻轻念着他的名字。格拉奇亚问，我改变了很多是不是？克里斯朵夫不禁大为感动地回答，哦，你受过很多痛苦了，你也是。格拉奇亚瞧着克里斯朵夫被痛苦与热情鞭笞过的脸，非常同情，然后双方没有话说了。过了一会儿，克里斯朵夫问，我们能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谈一谈？啊，不，朋友，还是待在这儿吧。咱们不是很好吗？有没有谁注意我们？我可不能痛痛快快的说话，这样倒更好。克里斯朵夫当时不懂为什么，过后他回想起这一段谈话，因为格拉奇亚不信任他。其实格拉奇亚是怕感情冲动，特意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使彼此不至于有什么心血来潮的表现，所以格拉奇亚宁愿在旅馆的客厅里受点拘束，好遮盖自己的慌乱。他们把个人过去的事说了个大概，声音很轻，话也是断断续续的。弗莱尼伯爵几个月以前在决斗中送了命，克里斯朵夫才明白他们夫妇生活并不十分幸福，最大的一个孩子也死了，但格拉奇亚言语之间没有怨叹的口气，自动地把话搁过一边，探问克里斯朵夫的情形，听到他痛苦的经历非常同情。教堂的钟声响了，那天是星期日，大家的生命都告了一个小段落。格拉奇亚约克里斯朵夫过两天再去，这种并不急于跟他再相见的表示使克里斯朵夫很难过，他又是快乐又是悲伤。第二天格拉奇亚推说有事，写了个字条要克里斯朵夫去。克里斯朵夫一看那几句泛泛的话，高兴极了。这次格拉奇亚在自己的客厅里接见了克里斯朵夫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克里斯朵夫望着他们，心里还有点惶惑，同时也对他们非常怜爱。他觉得大的一个，那个女孩子相貌像母亲，可不考虑那个男孩子像谁。他们嘴里谈着当地的土风天气，在桌上打开着书本，眼睛却说着另外一套话。克里斯朵夫想和他谈得更亲切一些，谁知来了一个格拉奇亚在旅馆认识的女朋友。格拉奇亚很殷勤地招待着，似乎对两位客人不分亲疏。克里斯朵夫心中怏怏，可并不怪怨他。格拉奇亚提议一块儿去散散步，他答应了，但有了那个生客，虽则他也年轻可爱，但克里斯朵夫觉得非常扫兴，认为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以后过了两天，他才跟格拉奇亚见面。那两天之内，他念念不忘的只是想着约会，但是见了面，他仍不能和他说什么知心话。格拉奇亚很温柔，可绝不放弃矜持的态度。看到克里斯朵夫那一派德国人的伤感脾气，他愈加局促不安，而不由自主的要反抗了。克里斯朵夫给格拉奇亚写了封信，使他大为感动。克里斯朵夫说，人寿几何， 他们俩都到了相当的年龄，聚首的日子也有限的很了。倘若再不利用机会痛痛快快地谈一谈，不但是痛苦的，而且是罪过的。格拉齐亚很亲切地附了他的信，说他自从精神上受伤以后，老是有这种不由自主的戒心。他很抱歉，但摆脱不了这矜持的习惯。凡是太强烈的表现，即使所表现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也会难堪，也会害怕。但这一回久别重逢的友谊，他也觉得很难得，跟克里斯多夫一样的快慰。末了，格拉齐亚约他晚上去吃饭。克里斯多夫读了信，不由得感激涕零，在旅馆里扶枕大哭了一场。十年的孤独机遇都发泄了出来。从奥利维死了以后，他始终是孤单的。对于他那颗渴望温情的心，格拉齐亚的信等于复活的呼声。温情，克里斯多夫自以为早已放弃了，其实那是迫不得已。如今他才觉得多么需要温情，心中又积着多少的爱呀、啊！那是甜蜜的、圣洁的一晚。虽则彼此都不相隐藏，克里斯多夫却只能跟他谈些不相干的题目。他弹着琴，格拉齐亚的眼神鼓励他尽情倾诉，他便借着音乐说了许多抚慰的话。格拉齐亚想不到这个性情暴烈的骄傲的人会变得这么谦卑。分别的时候，两人不声不响地握着手，表示彼此的心又碰在了一起，再也不会相左了。外面下着雨，一点风都没有，克里斯多夫的心在那里欢畅。格拉齐亚在当地只有几天的逗留了，绝对不考虑延缓刑期。克里斯多夫不敢要求，也不敢抱怨。最后一天，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去散步，半路上克里斯多夫心里充满着爱和幸福，竟然想和格拉齐亚说出来。可是格拉齐亚温柔地做了一个手势，笑容可掬地把他拦住了。得了吧，你要说的我都体会到了。他们坐在几天前相遇的那个小路的拐角上，格拉齐亚始终微微地笑着，望着脚底下的山谷，但他所看到的并不是山谷。克里斯多夫瞅着他秀美的脸，刻画着痛苦的标记，乌黑的头发中间到处有了白发。看着这个被心灵的痛苦浸透的肉体，克里斯多夫感到一股怜悯的热烈的敬意。时间给了他多少创伤，但伤口中处处显出他的灵魂。于是克里斯多夫轻轻的，声音有些颤抖的，要求格拉齐亚给他一根白发作为纪念。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